可能正好唱出了一些人的生存或者说生活的状态，上班下班的时候都会在公车上或者地铁里面玩游戏，玩手机里面的游戏。维里安玩游戏是这首歌曲的名字，而且呢他更把我们的生活当中生活也是比成了一种游戏的状态，因为可能面对着眼前的困难，你不断要克服它，不断要打怪升级才可以。维里安玩游戏，他本人在私底下擅不擅长玩游戏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我是一个游戏菜鸟。下午的3:05，你好，我是菜鸟戴毅。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周一啊，周一的下午好。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人的智能手机里面多多少少都安装了一些个游戏，反正我手机里面有，但是我很少去触碰它们。可以说我是一个对手机里面游戏大多数都不太感冒的这么一个人，可能大多数女生都是这个样子，但是男生呢好像无一例外都很喜欢玩游戏，尤其是闯关类型的啊，这一类型游戏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个 bug， 过不去。但是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因为一部电影，我去找回了一种玩游戏的一种怎么说一种小小的积极的状态，内心当中一点点还存活下来的游戏的心似乎被点燃被复活了。在上映档期当中的两部电影，我选择了《勇敢者的游戏》《决战丛林》，然后把《无问西东》放在这个周末去看。为什么选择这部电影呢？是因为我一个人去看，我想带一种比较轻松的心态过一个周末，所以呢我去看了《勇敢者的游戏》Jumanji， 还不错，观影的效果呢达到了我的预期，而且对比20年前吧，对，90年的时候，我们看那部罗宾威廉姆斯出演的 Jumanji 的时候，勇敢者的游戏，我想这部电影的动画效果呀，还有包括这种剧情代入感、冒险的感受似乎也更强了。后来出了影院之后，我想可能我们在很小的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对于冒险对于游戏没有特别强烈的感受，就那种所谓真人性的游戏哈，真人秀式的游戏，但是等得到我们现在的时候，发现生活已经处于一种波澜不惊，然后平常不会太有惊喜和惊讶出现的时候，所以冒险的心好像似乎是被点燃了，它其实是一种跃跃欲试的状态。所以你会发现这一段时间以来真人益智类的呀，又或者是沉浸式剧场啊、密室逃脱啊，这些个游戏好像特别特别的火。下午的一个小时，欢迎你打开收音机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00到4:00和我一起唱。 解不开 Oh no no

想在你怀抱入睡，不再哭别人眼中是非。带我远走高飞，不去理会这一个飞遁流成了世界，不满虚伪，是你让我选择沉醉，繁星守候越不能睡，只因为爱上了夜的黑。 很想表现像个迷妹一样啊！李圣杰远走高飞啊！我身边有朋友就是因为李圣杰参加了这一季的歌手节目，特意打电话跟我说：“哎，你一定要看一下，一定要看一下我最喜欢的李圣杰。”我看完之后发现，其实如果李圣杰选择了一首华语歌曲出场的话，成绩一定会比这第一集的时候要好，最起码可以进前四。 But I do, do feel that I do, do will miss you much, miss you much. I can see the first leaf falling. It's all yellow and nice. It's so very cold outside, like the way I'm feeling inside. I'm a big, big girl in a big, big world. It's not a big, big thing if you leave me, but I do, do feel that I do, do will miss you much, miss you much. 眼中 笑依然的美丽。日子只能往前走，一个方向顺时钟，不知道还有多久，所以又让你懂。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退路。依然的美丽，日子只能往前走，一个方向顺时钟，不知道还有多久，所以要让你懂。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退路。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 来的从前的我，而你们呢也不太像是从前熟悉的你们。怎么说呢，从前我是在中午的12点钟到下午的1点钟在974出现，而现在是到了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工作日的时间。而你们呢，可能有一些应该说很大一部分听众吧，可能从前没有听到过我，没关系，重新介绍一下我自己。你好，我是戴毅。 许是命中注定，多年之后都无法代替，那些时光是我这一辈子最美好的，那些回忆依然无法忘记。我依然爱你，这是唯一的退路。 午间直播到了下午的时间，希望你们依然爱我。我发现每一次哈，只要我特别认真的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就一定会出错。所以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以前熟悉戴毅的朋友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二姐，不犯二就不是我。啊，下午的时间，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974。今天我说了哈，除了要带你继续听好歌之外，还要给自己增加一点任务，锤炼我的唱功，所以由你来监督一下我。上半时段最后这首歌有请 Coldplay at One Trip Lifetime。 在你 magical when we should say everything you want to dream away, we are legends every day, that's what she told me.

节目由蔡康永担任主持。在他看来，如今的时代，大家只是表面上关心知识，但内心对他并不那么在乎了。蔡康永说，节目邀请几位知识大神参加并传播他们的知识，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展现给大家看。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你编辑播报的。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锻炼演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子吗？说实在的，如果不是因为把这几个字用酱子妈，不是这样子来归因的话，可能我很难发出这样的台湾腔。下午的3:37，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在周一的下午要问候正在锁定和收听的各位听友们，还有在微信平台上面露面的这位哈，露面直接把自己拐到那边去了。 像费劲啊、静啊，说句心里话，齐飞还有 Anyway 哈、啊，欢迎下午继续锁定和收听。厉害了，费教授，对不起，刚才没听清楚你的自我介绍，你是谁？我是 Beyonce 呀、啊，刚这首歌是我唱的 ，Love on Top， 跳戏了。说回到刚才那首《我会降子吗》，是 Gary 曹格的歌曲的名字哈、啊。确实，我不太会这样来说话，就是哪怕看了一些港台剧哈、啊，或者想去试着模仿。里面的一些很小女人的这种说话的方式变得温柔一些，温柔起来好像都很难做到，非常刻意，非常难，所以是不是可以侧面，都不用侧面，就正面证明我是一个不是一个可以撒娇的女人哈、啊，是个女汉子。可人家说撒娇的女人才好命嘛。 说到命这个事儿，让我想到了小的时候玩游戏啊。刚有人提到玩游戏这个事情，也顺着说一下。因为看这个 Jumanji 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当中，每个人只有三条命，然后就想起来小时候玩魂斗罗的时候，怎么按那个钮来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AABB 还是 ABAB， 然后就会变成无数条命是吧？如果我想在这个游戏当中，或者在这个电影当中 Jumanji 当中有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选项的话，可能他们真的不用担心一辈子在里面玩下去就好了。好了，继续来听歌，回到音乐当中。 你不再为我等待， 有请王心凌。 我不曾为你存在，怎么一切都变坏。你手上捧着的爱，我心里想的未来，交集就分开。是谁开始这些敷衍的对白？搜寻记忆里的线索，发现让你学会说谎的凶手。 到了我们今天要结束直播的时间了，感谢各位在下午的三点钟到四点钟持续的锁定和收听，我是戴毅，稍后会在四点钟是战马能量音乐，也希望明天下午的周二下午的时间你会继续来到和你一起唱，明天见。 If I had to live my life without you near me, the days would all be over.